心的你曾饶过我，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，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。我对你遗忘的感触还那么多，曾给我幸福的你，我依然深深爱着。 是